凭张勇士变两威仪， 那变两威仪呀！ 兵不往墙，迟则有关，为何不奏与寡人知道？内侍 有， 速宣王强进宫。 遵旨，万岁有旨，王强进宫啊！ 禀了旨。 Thank you. 有心能臣子不得了。听榜大人之言，如今不用养家，难道还有天神下界不成吗？ 侯大人，岂不知这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吗？ 听榜大人之言，定是胸有成竹的了。 像我身居兵部，焉能不网罗贤才？这挂帅之人有问 我是哪一个？ 臣启万岁，臣府尚有一人，本无兼备，若能挂他为帅，定能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只是此人与老臣有些瓜葛，不便起奏问。 为国求财，不必内亲，请家速速走来。 就是臣子王伦。 王大人，将门虎子为苦小量，只是三军统帅非比寻常，臣启万岁，何不当下黄邦光举贤才，小场比武，甚者为帅？亲家所奏，臣何故意？就命令二人执掌此事，吾王亲选良才，二卿吃功去吧。 臣遵旨，任 官 是师。 为国求贤，当谨慎呢。 哼，自有安邦定国人， 但愿如此。 是为父保不去了我儿。 哦， 有这等事，待孩儿上任。 慢来慢来， 只是万岁听信寇准之言，要亲到教场观看，必无多亏。我儿若能取得胜利，这帅位嘛，定是我儿的了。 不是孩儿夸口，儿的也斗。 之后再与那方 击沉， 杨香退下， 退下。 你我父子同掌兵权之后，再与那藩王暗通消息。那时你我父子这宋氏江山少不得要坐上一坐。 哦，这宋氏江山你我父子也要坐上一坐。 这 哎呀呀呀，哈哈弄了你， 看见一双野兔，是我开弓放箭，一箭我就连中了双兔。 好箭法呀！ 太公母，您听我说呀。 讲啊！ 见文广兄弟正追着一只野兔，忽听山雀哀鸣，原来有只大鹰正从林中追扑而来。我见那鹰以强欺弱，气他不过，捡起一块石头正一扔。 怎么样啊？ 那鹰啊，就应声而落了。 哎呀呀！看他二人有如此本领，真不愧我杨家之这身本领，无有用武之地。当年你父像你们这样年纪，早已为国报效了。 三万 一旁坐下。 到座。啊，老爷。 夫人，请坐。 请坐。 言道：“那西夏藩王尽溃没中原来了。 既有这等事么？ 是啊， 但不知差何人前往？ 金花文官定要前去。 是啊。”小孙孙从未去过汴梁，趁此机会也好让他姐弟二人见识见识。 妈呀， 让我们去吧。 休得多口，启禀太君，汴梁乃是非之地，以孙媳看来，他姐弟还是不去的好。 像那汴梁城，我杨家去不得，何人去得？ 啊，夫人。军师去的，就叫他们去吧。 这个，太君呐， 阳城可真够热闹的。姐姐，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来。 你想起什么事情来了？ 太祖母常跟咱们提起偏不阳府，咱们到那儿去瞧瞧去。 好，咱们瞧瞧去。 好，哎，慢着慢着，我不认识路啊。 嗨，我说兄弟，你可真没记性，你忘了太祖母不是跟咱们说进城不远，在官道上能望见一座高大的门楼。 嗯， 哎，咱们何不找找去。 好，咱们走。 走。 我们家公子性如烈火，切，他要是知道你们俩欺负我，非饶不了你们俩。 把你们家公子 叫 出来。 哎呦呵，哎呦呵，我们家公子啊这会儿正忙着呢，校场比武。嘿，谁要是得胜了的话，能当上这征西大元帅。有本儿你上那儿找他去。 哎，我说兄弟，咱们 没有跟他在这生闲气的功夫，何不去到教场跟他比试比试？ 好，咱们走。 走。 万岁，小厂之上实有金钱。 千以内，不不之外，十种金钱，这方可为帅。好，当场使来。 好，使来。 遵旨。 Thank you. 子立道笔，日后必是将才，快快还大公伺候。 臣妻万岁，天伯父上有五伯大的铁开弓，我不叫他世上 去。快快取来， 好取弓来。 我说兄弟，想着天伯府的弓，莫非是你我老祖宗当年所用的吗？ 嗯，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。果然是你我老祖宗之物， 一同拜 过。待俺开呀弓。 文广，老夫寇准与你祖上同朝为官。 参见叔祖父。 罢了罢了罢了，你们二人此番前来，必无失效，真应实当，由老夫做主，放他了谈的。 多谢叔祖父， 放他了谈。臣妻万岁。看他二人本领胜过王伦，率营就该由他们执掌。 知了，率营一归孟家，谁敢来夺？ 请万岁做旨。 啊，万岁，若不从功，难以服众啊。好。就命他人重新比试，胜者为帅，败者为将。 领旨。 王大人，你方才言过小场比无杀伤无罪呀！啊！还将你们性命走于身上， 林子。 就命穆桂英为帅，宗保一位副帅，金华文光一位左右先行，各路人马人品调遣。 万福谢恩呐， 谢万岁。 一声，众军过来，武松二位小将回府，白驾回宫。 白驾呀。 大人， 哼，老而不死，实为子。 听众朋友，北京京剧院一团王蓉蓉等演唱的穆桂英挂帅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，杨少鹏是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一位杨派老生新秀，他是名虚生杨乃鹏的儿子，请听他演唱的《文昭关》。 才是杨少鹏演唱的《文昭关》。听众朋友，杨少鹏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Thank you.